熟悉的电影，悦耳的音乐，献给特别的你。欢迎来到与蛙希尔特。每个礼拜日晚上6点到7点，我在赤星电台 FM88.1 与你相见。熟悉的电影，悦耳的音乐，献给特别你。欢迎收听今天2020年2月2号来到第36集的 UR 希尔特，我是主持人 UR。新年过去啦，大家在上个礼拜呢有没有过得很充实？红包有没有拿到手软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度过一个美好的新年。那很快的呢，时间呢又来到了二月啦，2020年已经过完了第一个月了，不晓得大家这一个月过得还好吗？希望大家呢都有一个好的开始，然后继续接着努力的继续2020年的生活。好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来自孙盛希和 OZ 合作的歌曲《爱》。有你的信哎。 欢迎来到影音气象的单元。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先为您播放的是来自我今天要介绍的电影的配乐。那你现在听起来会非常的情绪激昂，很高亢的感觉，对不对？你可能还想不到到底是哪一部电影，但是我们先继续欣赏完这首配乐，待会回来再来揭晓我今天要介绍的电影是哪一部。 刚刚听完一大长串的配乐之后，是不是有点想睡觉？可是我自己在边录节目边听配乐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好像我就坐在电影院里面一样，在看一部电影的感觉，在欣赏他的电影配乐。那刚刚前面那一首听起来比较高亢激昂的配乐呢，叫做 Action Reaction。那现在所听到稍微比较轻柔一点、比较舒缓一点点的，但是还是有一种很壮阔的感觉的这一部配乐呢，它叫做 Pain。啊，它叫做 Pain, Loss and Love。那我今天所要介绍的电影呢，叫做《神力女超人》Wonder Woman。那这样应该对得起来它的配乐的那一种感觉吧？刚刚前面比较高亢的啊，可能就是在他们可能出征的时候被外人入侵的时候，他们所会配的配乐。那现在这一首呢，可能就是女主角要离开家乡的时候，或者是当她失去她的亲人的时候所会放的一些配乐。那我们继续欣赏这首配乐 Pain, Loss and Love。最后一首配乐，应该大家都有听过这首歌曲吧？是来自 Sia 的《To Be Human》。那这一首呢，当初在我在影院里面看完电影的时候，它是放在结尾的片尾曲。那个时候一听到 Sia 的歌声，就马上起鸡皮疙瘩，就连我此时此刻也正在起鸡皮疙瘩，就知道 Sia 她的歌声渲染力到底有多么的厉害。就是她的歌声感觉就是会直接穿透到你的心灵，然后传达一些想法给你的那一种感觉。那我们继续欣赏这首歌曲吧 To Be Human。 I predicted this doesn't make it any easier to live with. What's the point of knowing it if you can't change it? You can't change, can't change it. So if you want us to love, even when it gets too much, I'm not ready to give up. 撼动你的听觉神经，世新电台 FM 八八点一。 引擎吹了气， 幸好有你了解我的烦。那欢迎来到引擎 Sudeki 的这个单元。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电影呢，就是神力女超人啊。那我今天也会用介绍她的经典台词的方式去分享一些剧情和我的小心得。那在今天单元一开始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是来自吕士轩的《酒吧》。你说没有最完美就是八分之一 yeah. 形容对你的感觉就是家的味道 原本以为只有做梦才会遇得到，让周遭的嘴角最心里笑，就看着看着看着看着得意的飘。如果生病你就是那最灵的药那份留给你的梦想，就留给你的偶像，就把酒为我给留下，就放心留给我吧，酒吧酒吧酒吧酒吧耶，酒吧酒吧酒吧酒吧耶，酒吧酒吧酒吧酒吧耶，酒吧酒吧酒吧酒吧耶。 那在一开始来跟大家分享一句台词呢，是这样说的：一切取决于你所信任的，我相信爱，只有爱可以真正拯救世界。这个呢，应该是 Diana， 就是女主角所说出来的话。因为她一开始原本就是在她原本生活的家乡过得非常的快乐，过得算是很舒服的生活。可是呢，正当有一天 Steve 不小心坠机进入闯入他的生活，我突然想到绿色那一首歌。好，不要理我，这是题外话。好，就是 Steve 他就突然闯进了他这个岛，然后 Diana 就救了 Steve 嘛，然后就 Steve 就是间谍。那大家都应该知道，如果看过电影的就知道他的背景，这部电影的背景其实是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所以当 Diana 知道就是外面他们岛外的世界正在发生一次世界大战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觉得非常的痛心，非常的不舍，所以他最后决定就是要离开那个岛，然后去拯救外面的世界。那所以他觉得呢，你只要相信你所相信的，就像是戴安娜他相信爱，那他就会觉得爱就可以拯救世界。那所以另外呢，还有一句台词是这样讲的： It's nothing about worth, it's about love。就是没有任何东西是有关于价值的，它只是有关于爱。所以可见于爱对于 Diana 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和观念。 你要带飞？ 没有带飞了。 还是你要跟我求婚？ 没有。 变的。 好了，我爱你，拜。 我爱你 too， 拜。 那份留给你的梦想，就留给你的偶像，就把酒为我给留下，就放心留给我吧，酒吧酒吧酒吧酒吧耶，酒 接着要分享一句台词呢，他是这么说的，是 男主角 Steve 他所说的，他说，我的父亲告诉我，遇上不公平的事，可以选择袖手旁观，或者是选择挺身而出，而我已经不想再袖手旁观了。那这句台词我看到的时候其实蛮有感触的，甚至在电影结束之后还特地找了，就是回忆起这句台词，因为其实我记得我之前在节目，我忘记是介绍哪一部电影的时候有介绍过那个有关于好像是纳粹的一个台一句算是名言嘛，就是当某某某入侵的时候我不说话，就是某某某入侵的时候我不说话，某某某入侵的时候我不说话，可是当他们朝向我来的时候，没有人愿意为我说话了。我觉得这两句有点类似哦，就是当你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那你会选择袖手旁观，还是你会挺身而出？那就像 Steve 他所说的，他已经选择过了袖手旁观了，所以他今天他要挺身而出。那你会做什么选择呢？你会继续袖手旁观，还是挺身而出呢？那也有另外一句台词是这么说的，他说，要是没人愿意挺身而出，那就让我来吧。这句话是由戴安娜说的。再来要分享最后一句台词呢，是也是来自 Steve 所说的，他在最后就是比较后面的剧情的时候，在他要踏上战场的时候，他对戴安娜说的一句话，他说 I want to save today and you will save the future。 啊，这一句台词也是铿锵有力啊，我是这么觉得的，因为戴安娜她就是一个超能力者嘛，所以她可以说是今生不坏，她可以长生不老， 可是 Steve 就是一般常人，如果他真的出了什么意外，那就真的再也回不来了。所以那一个时候呢， Steve 想要牺牲自我然后去拯救今天的世界的时候，他就对着 Diana 说这句话，如果 Diana 继续留下来的话，他就可以拯救未来，而不是就像 Steve 他就只能拯救今天。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吧，就是那一种精神会让人家觉得很感动。那在最后呢，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神力女超人这一部电影呢，是有点像是再诉说一点女权主义吧，我这么觉得。但是我这里没有批判什么意思，就是因为现在的时代越来越 open， 越来越进步，那当然大家就会女力，女生的力量就会慢慢的崛起。啊，甚至它里面有一句台词是怎么说的，达安娜就说，男人的功能只是在于繁衍后代，但是如果女人只想要如果女人想要让肉体感受到快乐的话，男人并不是必要的。所以我觉得这句台词是蛮中肯的吧，就是女生不一定要靠男生才活得下去啊，靠自己也是很厉害的。那刚前面那一首歌曲我忘记跟大家介绍歌名了，是来自来自 OZ 跟九元爸爸合作的 BO， 然后现在一首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很多 rapper 一起合唱的歌曲，叫做走到飞。一个巴掌拍不响，那一个巴掌可以让我看不上，我怕的让你看不到我 point。 好的 ，man 的 man 的，想要看的唱，那你跟不上 ，I'ma shut it down。Yeah yeah， 没机会再就起飞的，黑的当然没机会，被你追着说你不机会，最机会就我的飞机杯。对着虚笔解释机械眼神没正常死掉的一对骗子，带一岁戒指虚伪坠子里面 S 还想狂风中抓一瓶叶子，谁想要的就来救你，谁的资格够，在客体像短你的 flow， 才刻一鞋子有个够，才刻你笑着比的扣，还得你揍到飞着揍，还刻醒我就敢做梦，哎呦你这是他们梦想声音，走到飞呀、啊、Oh man oh man， 要走就走到飞呀、啊、Oh man oh man， 走到哪里走到飞呀、啊、Oh man oh man， 直到为我 我是奶茶刘若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 就在明天，整个城市要晴到，也让我爱到最后一秒。 现在的我很好，谢谢你们一路相伴。我是奶茶刘若英。 影视面面观， 回到鱼袜希尔特，现在的单元呢是影视面面观。那在单元的一开始，你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告五人的《红》，是我觉得，如果你有搭着 MV 一起看，看 MV， 然后搭着音乐一起的话，你会觉得，很感动的一部，歌曲。其实我觉得最近越来越多独立乐团，像是告五人啊，或者是茄子蛋，他们的 MV 都是拍的越来越好，就很像，很像一部一部小小的微电影，都会让人家觉得很投入在其中。好，那么回到影视面面观的部分，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有关于各国电影的特色。那其实讲到电影的话，大家应该蛮多人直觉就会马上想到美国。但是呢，其实其他像是欧洲啊，然后或者是我们自己东方国家的电影的比例，其实越来越那个比例越来越提高了。那其实像是假如说像美国电影拍的啊，他们的种类就会比较多，像是动作片啊、科幻片、恐怖片、文艺片、卡通片，或者是那种战争片，其实各种种类都拍。可是像是其他国家，像东方国家，我们日本的话呢，就可能比较常拍恐怖片，大家应该印象都比较深，就是贞子啊那种企业怪谈那一种的，或者是常拍文青文艺片。那如果讲到香港的话，你可能也会想到那种比较复古一点，或者是比较文艺，甚或是那种黑社会的片。那可能其他国家呢就比较少像美国拍出那一种比较丰富比较特别的一点电影。可是其实在近年来也越来越多不一样的特色电影在其他国家也有出现咯。那 回来继续分享一些各国的特色电影。那我再想要讲的是有关于台湾的电影的特色。我觉得台湾早期的电影呢，可能就比较偏那种军教片，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听过什么报告班长那一系列的，我小时候其实也蛮喜欢看的，我觉得蛮好笑也蛮有趣的。那后来呢，越来越多呢，比较多文艺文青型的那一种电影，到后来近几年像是过年贺岁片啊，会拍那种可能尬桃或者是邯郸那一种比较有关于顶桃或者是黑社会的电影。但越来越靠近现代的话呢，那一种剧情长片或者是科幻片甚至也都出现在台湾的国片上面了，像是我最近也有介绍过的阳光普照啊，或者是很多很厉害的电影，其实在台湾也都慢慢的被国际看到了。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台湾的骄傲啊，台湾的这种电视圈电影圈在这一块慢慢的去琢磨慢慢的努力的这一群人真的非常的伟大。那希望我身边的读广电系的朋友们之后也可以成为这么厉害的人，那你期许自己也是可以这么厉害啦。那现在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茄子蛋和佳佳一起合唱的歌曲，叫做《何妨》。 世界里寻找着你的梦想，你问我梦想在哪里，我还年轻，我还年轻，他们都说我们把理想都忘在那轻狂的日子里，我不哭泣，我不逃避， 那继续回到影视面面观。那其实我现在想要分享的是题外话啦，就是因为刚好今天是2020年2月2号，大家知道这一种日子叫什么日子吗？可能大家还联想不到。今天的日子呢是2020/2022，有没有觉得听起来好像蛮顺的？其实今天呢，在网络上有个说法叫做世界完全对称日。大家知道上一次这一个日子是在什么时候吗？其实是在2011年11月2号，就是2011/2012。那据传呢，在世界完全对称日这一天，如果许愿的话，就可以心想事成哦。所以很刚好在今天的节目呢，就是我们的世界完全对称日。所以如果你心中有什么愿望想要完成的话，说不定可以在待会听完我的节目呢，就来许个愿吧 ，make a wish。 是原子帮你 看着你十秒前更新的 Instagram， 仿佛能看见我熟悉的笑脸，从没改变，恨不能让你心动，让你捕捉每个瞬间，让我孤单的世界重叠着时间，你在我身边。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Miss you so bad. 不是觉得生活非常的烦闷呢？是不是对于未来充满了彷徨？是不是想找一个能够好好聆听你的故事的倾听者呢？欢迎来到充满心灵鸡汤的引人入胜。欢迎来到引人入胜的这个单元。那在刚刚单元开始，你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阿密特的《母系社会》。那在今天介绍的电影呢，是有关于就是神力女超人嘛。刚刚在前面呢介绍剧情的时候，也有讲到，就是有关于女生力量的崛起。那像这一首歌曲呢，就是阿密特所演唱的嘛。那它里面的歌词呢，就有说啊，像是。他的副歌就有讲到，不要再说要进厨房能出厅堂，不要再说要会铺床又能着床，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女人该怎么办。那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啊，大家其实慢慢的有改变那一种传统的概念。但是虽然说可能老一辈的人还会觉得就是要重男轻女啊，以后的遗产都要传给男生，可是其实越来越多人都会觉得，生女生好像比生一个男的还要好，因为他们会觉得，就是生女生啊会比较贴心啊，比较细心，未来可能老了比较有人会照顾。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只要你的小孩会孝顺你就好了。 相信你有放弃我的 guts， 我无所谓，女人就该是这样子，安静，该死，不要以为西装革履就是战袍，不要以为羽毛围裙就是渺小，心以为真泪水之里的那一套，活生吉祥，坚持。 Good morning, 我甲你到 那今天介绍的电影《神力女超人》啊，它里面其实就是 DC 所出产的英雄电影嘛，就跟漫威一样，里面的主角都是英雄，都有超能力。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说不定我们一般平凡人也是拥有超能力的，只是我们还没有开发而已。就像我上礼拜所介绍的节目 Lucy 一样，她啊，就像之前介绍的节目，不是上礼拜，就是之前介绍的 Lucy， 她其实透过药物去开发她所原本就拥有的能力，说不定只是因为我们平凡人没有受过这种训练啊，或者是没有经过开发，所以才被隐藏住了超能力的这一个能力。那可能就有些人就会幻想啊，自己可以隐形，可以读心术，或者是可以改变世界，或者是回到过去，这种超能力都有。说不定在未来的科技就有可能帮助人类拥有这种超能力哟。那声音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茄子蛋的 Happy Win 奖情歌。定睛不要玩手机，开车一定爱看头前。Oh Happy 的运奖，你要为对去 Happy 的运奖，你无眠无日，为着美丽家甲温暖的你来打起。唔惊日头来曝大雨来压车，故作吃甜。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今天在《尤亚希尔特》单元里面呢，跟大家介绍了关于《神力女超人》的剧情，还有分享了她的电影配乐，尤其是 Sia 那一首《To Be Human》，真的是非常的有令人感动的成分在里面。那在后面的影视面面观点，跟大家介绍了关于各国特色电影，还有今天是世界完全对称日，所以大家要趁今天今天十二点以前呢，快点许愿哦，说不定你的愿望就会成真。那寒假呢其实已经过一半啦，也剩没多少时间，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把握剩下的时间，好好的充实自己的生活。那尤亚希尔特，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大家拜拜。 好想听你说声晚安，晚安，晚安，还是一样想念你，晚安，你会不会出现在我的好不好？